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也流行。 机场，嘈杂的人群，计算机的处理器。21世纪的今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古典也流行，2019年依然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乐依然在这里和你美好相伴。请来欣赏我的新片花，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这款2019年的宣传片花是不是很有那种电影的即视感呢？而说到这里呢，今天的古典也流行给你带来的就是电影音乐的欣赏。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过了，在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2018年的一些电影音乐的盘点。 My father was a lighthouse keeper. My mother was a queen. But life has a way of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He could unite our worlds one day. Check it out. Arthur is talking to the fish. 是不是很燃呢？这是电影《海王》。海王是美国 DC 漫画旗下的超级英雄，本名亚瑟·库瑞，是海底之国亚特兰蒂斯皇后和美国海边一个灯塔看守人的私生子，拥有半人类半亚特兰蒂斯人的血统，从小就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各项体能。在前任亚特兰蒂斯国王去世后，王位空缺，他的母亲派人找到他，加冕他为亚特兰蒂斯国王，掌管七海，并被赋予了亚特兰蒂斯王权的象征，能够操控大海的力量，并且他与超人、蝙蝠侠等人创立了正义联盟， 成为了正义联盟的七大创始人之一。没错，刚才我说到的是正义联盟。你也许会说，哎，正义联盟不是复仇者联盟吗？那就混淆了。这其实就是 DC 和漫威的区别。说到漫画王国，漫威有8000多名漫画角色， DC 的也超级多。漫威创建于1939年，1961年正式定名为 Marvel， 2010年9月 Marvel 宣布正式的中文名为漫威。漫威旗下著名的英雄有美国队长、雷神、托尔、浩克、钢铁侠、蜘蛛侠、夜魔侠、 X 战警、黑寡妇、鹰眼、蚁人等，而漫威的主要团队是神奇四侠、 X 战警、复仇者联盟等等。而 DC 漫画宇宙创建于1934年，1969年 DC 被华纳收购。 DC 电影宇宙是华纳兄弟与 DC 联合出品的一系列改编自 DC 漫画的超级英雄所构建的统一的电影宇宙。 DC 旗下著名的英雄有超人、蝙蝠侠、幽灵、神奇女侠、闪电侠、绿灯侠、鹰女、鹰男、绿箭侠、潜水侠、火星恋人、塑料侠等等。而 DC 的主要团队是正义者联盟、自杀小组、守望者等。在这两年呢，感觉 DC 的电影好像一步一步都是被漫威压着打，而 DC 呢，它的发展早于漫威，所以会有更深厚的基础和更成熟的经验。尤其是 DC 塑造的经典形象也是数不胜数，与漫威相比，它的优势就在于故事的内涵性。 DC 早期的电影呢，是以超人和蝙蝠侠为主的，而且是以华纳为支撑，票房成绩还算可以。可是2000年以来呢， DC 的电影数量减少，但其中不乏佳作。不过后来漫威电影宇宙全球大火， DC 在影视方面节节败退，只得逼得 DC 呢开发了自己的DC 的电影扩展宇宙，以超人、钢铁之躯为开端，正面开始对抗漫威。今年呢，漫威和 DC 各有2部电影都获得了票房的口碑。漫威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这部全球总票房为20.46亿美元，可以说目前为止漫威宇宙电影摘得了全球票房的榜首。不过呢，海王现在目前正在上映当中，所以全球最高票房到底是漫威还是 DC， 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就目前来说，海王的口碑非常好，大部分漫画迷都说海王拯救了 DC， 何止是 DC， 还有整个正义者联盟。整部影片行云流水，一点不拖沓，要颜值有颜值，要特效有特效，要音乐也绝不逊色。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海王》的预告片主题曲。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经典老电影《超人》系列电影当中的主题，作曲是约翰·威廉姆斯。单从电影的原声来说 ，DC 的电影要比漫威的电影辨识度高很多，这也多亏了约翰·威廉姆斯为影片打好的底子啊。过了 DC 的电影，我们来听听漫威的。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漫威旗下上演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当中的主题音乐。听着这段音乐，我还想到漫威宇宙的缔造人，漫威之父斯坦李在今年的11月12号去世的事情。前些日子漫威刚出的电影《毒液》中还有他的镜头。据说明年的《复仇者联盟4》也将会有斯坦利老爷子在屏幕上的绝唱。 古典也流行。 我想喜欢听古典也流行的朋友一定会对这部影片有着无限的好感吧，那就是前些日子一部文艺片《你好，之华》。《你好，之华》是由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编剧并执导，陈可辛、岩井俊二监制，周迅、秦昊、杜江、张子枫等主演的电影。这部影片讲述了由书信往来引发的往事纠葛。周迅饰演女主角之华，而之华是揭开三代人故事纠葛的关键人物。影片的开始，之华代替去世的姐姐之南参加初中同学会，遇见了彼时倾慕的学长尹川。阴差阳错的，之华开始透过没留地址的书信重拾失落的年少岁月，向尹川倾吐心事。一连串错位的倾诉与追忆，尘封往事在字里行间慢慢苏醒，渐渐揭开了两姐妹三世代之间交互缠绕的故事。作为岩井俊二执导的首部中国电影，《你好，之华》在延续了他过往日式风格的同时，也很好地记住了中国本土的地气。岩井俊二用他怪异的细腻情感，仍旧以他最为擅长的以暗恋为引，在对过往的遗憾与失去中，用一份质朴纯粹的温情治愈人心。看过岩井俊二的电影就会知道，他表达的方式十分克制，缓慢的长镜头，几乎静态的细节动作，简洁的颜色和对白，让他影片的画面隐去了时间和年代。岩井俊二不仅是导演、编剧，还是一位音乐创作人。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岩井俊二为他的电影《你好，之华》当中创作的音乐《年代记》。

亮马河近日已经开启国际风情水岸建设，以山河大地为主题，整治周边环境，修复水生态，播种水下森林。2019年底，亮马河沿岸将增添一处宜人的共享空间。完工之后，舒缓的草阶梯田，丰富的种植层次，能够把热闹的滨河区和安静的酒店区自然分隔。同时在整片区域设置夜晚照明系统，满足公共性、开放性，形成沿河无缝衔接的景观空间。龙潭中湖曾建成北京游乐园，经营了23年。游乐园停业之后，龙潭中湖将何去何从呢？东城区近日启动了第二阶段意见征集，邀请公众对综合性公园的概念设计方案发表意见。记者了解到，曾经的标志性建筑摩天轮计划拆除。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您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机场，嘈杂的人群，计算机的处理器。21世纪的今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古典也流行，2019年依然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月依然在这里和你美好相伴。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我为你带来的就是2018年的部分电影的盘点以及音乐的回顾。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上映的电影《碟中谍》第6部《全面瓦解》当中的音乐。这部电影同《碟中谍》系列的其他几部一样，还是熟悉的套路，还是一样的结局，还是一样的开挂的阿汤哥，但是一直都让我们看不腻。因为在每一部《碟中谍》中，你都可以看到比上一部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之而来的是比上一部更不可思议的阿汤哥，当然还有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建筑和风景。音乐还是那个主题，但不同的音乐家诠释出自己的风格。来听第6部《全面瓦解》当中的导火索主题。我记得在今年做过一期关于阿汤哥的《碟中谍》系列的电影，当时我就说，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些阿汤哥的这种玩命拍电影的敬业态度，珍惜这种拼命求突破的匠人精神，还有这种真诚讲故事的职业操守。因为就在众多的英雄电影在黑暗系当中，阿汤哥还在坚持他的真善美的原则，一直还在以正面的正能量呈现给大家。以阿汤哥现在的年纪，《碟中谍》系列真的是已经 属于看一部少一部了。而自从1996年系列电影《碟中谍》问世以来，每一部系列影片的开头都会奏响这段旋律。其实呢，这段旋律并不是当代作曲家之手，而是出自阿根廷爵士音乐家叫做拉罗·施弗林之手。在1966年，他曾为电视剧《碟中谍》操刀配乐。仔细想想，今天我虽然为大家播出来的是2018年的一些电影盘点，但仔细算起来，有些细节还都有关系。比方说上半时段我们说过的英雄系列，而阿汤哥的《碟中谍》系列电影也算是以他个人风格为主的英雄系列了。而其实阿汤哥的《碟中谍》系列的第六部还与《正义联盟》有一点点关系。因为目前在正义联盟当中饰演超人的，这是在碟中谍第六部全面瓦解当中饰演反派角色的亨利卡维尔，是不是很神奇的一种联系呢？而我们这里听到的电影音乐也和英雄系列有关系，那就是皮克斯的动画片超人总动员的第二部。是不是你觉得哎，这也是英雄系列呀？还真的是。那么你可能会问，那迪士尼和漫威和 DC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呢，迪士尼与漫威并不是竞争关系，因为在2009年底，漫威被 Walt Disney 公司以42.4亿美元收购，成为了迪士尼公司的子公司。而 DC 呢，是在1969年就被时代华纳集团收购了，目前是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的子公司。这样一说你就清楚了吧。来听音乐吧，《超人总动员》的第二部。我们听到的就是《超人总动员》第二部当中的音乐，作曲依然是和第一部一样的迈克·基亚奇诺。迈克·基亚奇诺可算是皮克斯动画的金牌作曲家，而皮克斯也成就了迈克尔·基亚奇诺，像他获得奥斯卡奖的《飞屋环游记》就是他们的合作，还有像《美食总动员》《头脑特工队》《超人总动员》的第一部、第二部等等。即使是一部动画片，其实影片当中所涵盖的年代感还挺强的，音乐上也很严谨，仿佛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音乐风格。 说来也是巧合，也许是和我的选择有关，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介绍的2018年的上映的一些影片都是和以前的影片或者是系列影片有关系，像这一部则是《神奇的动物在哪里》的第二部《格林沃德之嘴》。这部电影对于全球哈利波特的粉丝、魔法世界的爱好者而言，真的是令人激动的一部好影片。我还记得哈利波特电影最后一部上映的时候，大家都是内心惆怅无比，因为知道电影一看完就意味着要跟哈利波特和所有的故事说再见了。象征着魔法世界入口的1/4车站对我们关上了大门，也是封闭了那一段青葱岁月。而神奇的动物系列电影就是罗琳对于所有哈利波特迷的心愿的满足，电影里的世界和哈利的世界是同一个，而且不论在人物情节还是主题上风格上都是对哈利波特体系的一个延续。当熟悉的海德威主题曲再次出现的时候，当被森林和草坪环绕的学校的城堡出现的时候，相信一定会心情悸动的感觉，就好像是往日重现。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神奇的动物在哪里》的第二部当中的音乐。在这段音乐的结尾，整个的风格变暗了。其实影片的风格也像是《哈利波特》最后两集那样延续的风格。与其怀念，不如来听吧，来听听当年这个令我们激动的主题。作曲依然是约翰·威廉姆斯。 听到的是《哈利波特》第一部当中出现的一个续作，约翰·威廉姆斯用他神奇的笔触描绘出这个神奇的魔法世界。而仔细一听，其中的感觉很像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当中的糖果仙子王国嘛。